夏天，迎面而来的烈气，有它的音乐背景，路上回过头的怒目，有它眼前的阴暗，地下的水声催着地上秧歌的生长，左边快乐的河流绕个弯，飘来右边堤上的落花，以及在南方找不到故人的焦虑，以及在北方还没完全消失的悲伤。你是独处的吗？你看那一根线，那一根根的线，穿过四季的感情，穿过四方的存在，罩住了整个天地。你看那一根线，那一根根的线，穿过四季的感情，穿过四方的存在，罩住了整个天地。 前的一朵茉莉，有一根线牵着天外的一颗星，天外的一颗星有一根线牵着早起的母亲，早起的母亲有一根线牵着蝴蝶的一瞬，蝴蝶的一瞬有一根线牵着湖心的内鸣，然后是内鸣的一根线牵着宇宙的永恒。 这张天网的每一个网目上各有一颗明珠，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在你的星光中有个黄色人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有个白色人在你的星光中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在你的星光中有个黑色人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闪闪亮亮的明珠啊， 有个棕色人在你的心光中， 明珠都在一颗明珠里， 棕色人、黑色人、白色人、黄色人 都在一颗明珠里， 缓缓的，缓缓的，整张大网在缓缓的转。闪闪亮亮，缓缓地转动。 有一位蓝色神在水星上， 闪闪亮亮，缓缓地转动。 在火星上有一位绿色神， 闪闪亮亮，缓缓地转动。 有一位红色神在金星上， 闪闪亮亮，缓缓地转动。 土星上有一位紫色神，星星都在一颗星星里， 紫色神、红色神、绿色神、蓝色神都在一颗星星里。 婆须弥多女，她这样飞翔，有他这样飞翔的关系。婆须弥多女，你腰间的飘带，一眨眼间看见，一眨眼间看不见。你的飘带上一丛丛的香气，以及一丛丛的歌声，都是你存在的特有空间才生长的珍宝。 它是天上一位强有力的生物，婆须弥多女，她只有这样飞翔，才能全天候地给予生机。 一朵茉莉，天外一颗星，一个早起的母亲，一只蝴蝶的一瞬，一个无心的内容， 还有宇宙的永恒。 婆须弥多女，她这样飞翔，有她这样飞翔的关系。 婆须弥多女，你腰间的飘带，一眨眼间看见，一眨眼间看不见。你的飘带上一丛丛的香气，以及一丛丛的歌声，都是你存在的特有空间才生长的珍宝。 它是天上一位强有力的生物，婆须弥多女，她只有这样飞翔，才能全天候地给予生机。 一朵茉莉，天外一颗星，一个早起的母亲，一只蝴蝶的一瞬，一个无心的内鸣，还有宇宙的永恒。 也艾格亚，在地上的一位强有力的生物。格亚，我们爱你的这一刻，是我们学着你把全体生命，有情的和无情的，都拥进怀里的一刻。格亚，我们想念你，是因为想念你的一刻，是我们为其他生命动情的一刻。 我们拥抱你，格亚，拥抱你的这一刻，正是我们用一生一世的时间和声音为全体生命起颂的一刻。 这一刻在星光的流年里，这一刻刻的时光在流年里特别的闪闪耀跳，特别的醒眼灿烂。 Thank you. 一只孔雀，用一根线从别的地方牵来扇舞； 一串橄榄叶，用一根线从这边把欢笑牵去那边； 一匹矮马，用一根线牵来另一个空间的安静； 然后是一个母亲，用一根线牵来前世和来生的在眼前最宝贵的这一天。 来看所有的徒弟用一样的疆界牵着不一样的花坛， 所有大大小小的心脏牵着相同的节奏， 所有长长短短的颜色牵着究竟的白光， 让白光从千千万万的手掌把智慧线不断拉长， 一直拉出手掌， 拉到山川，拉到河岳， 拉到无边，拉到永年。